我未上嚟呢个节目之前都有啲机会，嚟咗之后就冇啦。 咁样讲嘢， 因为争取中央信任。 大佬，呢个节目有乜问题？呢个系一个访谈节目，我访问曾玉成，喂，即系呢个系好合理 嘅。我公开讲过一句话，喂，郁文啲发言嘅质素高。都認為係咩啦？即係俾人哋覺得呢個係犯離天大罪啦， 四大罪行之一啦。 所以我一聽見有嗰個講法，我就即係零零頭嘅，即係有啲議員一隔你真，主席，我本來冇諗住講嘢，我心諗冇諗住講嘢咪唔好講咯，但係我點你點解佢坐喺樹？ 冇諗住講嘢，起身講嘢，跟住言不及言， 唔得噶嘛。想知道我同鬱敏會有啲咩講咧？請收睇鬱敏會客室。 做主持，大香港早晨，香港早晨，主持黄杨达、黄毓民。 早晨，恭喜发财，身壮力健，身体健康，万事胜意，学业进步。讲到八点半为止，大香港早晨啊 ，My Radio 同埋《粤语时报》联播嘅早晨节目啊，今朝咧有淡仔啦，有我啦，同埋双杰推咪嘅咁样，咁咧讲咗无聊嘢俾你听啦，咁就系咧呢两晚咧，我都有开 live 喺 Facebook。 系啊， 系啊，咁系因为阿 Toby 写咗，即系佢唔系写嘅，佢有啲即系有啲经过啲 software 嘅嘢咧，做一啲一啲好实时嘅一啲嘅animation 咁样，咁啊咁啊玩下啦，咁样 即系咪你讲嘢嘅时候个 佢个口喐啊口噏噏，佢要跟住我头。 你唔讲嘢嘅时候，佢把口就绝对唔会喐， 系啦。咁如果你唔讲嘢，佢嘴会喐，咁点咧？咁搵支电筒照住佢就会喐啦，文西。咁咧就我阵示范会好得意嘅。咁啊呢两晚都开 live， 我简直系涉猎呢个 Facebook live 界啦，咁样。咁就但系你知呢啲咁样开 live。都系咩都讲下咁样啦，就唔是话做节目准备充足啊，有起承转合啊，抑扬顿挫啊咁样啦。咁所以咁我咩都讲，跟住咧，我寻晚无端讲句，啊，点解而家喺个网上面咁多人中意讲政治嘅咧？咁多人中意一开节目，或者即系所谓开节目就要讲下啲社会时事咧，咁样啊，真系。即系话口未完，今朝人才凋零都得两个啦 吓。唔系啊，我觉得人才仔仔啊， 人才即系两条仔咯，即系你呢条仔，我呢条仔，多个人都冇。咁啊好啦，咁样派利是派少啲，咁样我就，搞到我寻日入， 收到利是， 哇，搞到我寻日入利是入咗咁大沓，睇唔到，系啦，咁样你嚟啊，你有本事就攞啦， 边个上嚟啊，攞啦 ，Vally 啊 ，Vally 啊，咁样，啊入到我啊，咁样，咁就系咁样啦。咁咧就今朝探 系咪要同人介绍下我哋画面啲旧嘢先啊？ 画面 而家喺我左边呢度有旧嘢咧，呢度就系一啲即时资讯嚟嘅， 最 主要都系啲财经资讯。 系啊， 咁等大家咧都可以睇下，即系好似睇电视咁啊，有翻啲嘢喺度碌下碌下咁样。 冇理由睇我哋咁闷噶，咁样咁系啱嘅。咁你可以睇下即时资讯啦，分别有啲股市啊、猪牛羊价格啊，同埋边度打边度有位啊，咁样咁你可以睇翻啦，咁样咁就系呢啲咁嘅资讯。 我头先见到有天气添啊。 有噶有噶有噶，咁啊睇完天气知道天气热定冻，咁你咪翻工咯，咁样系今日翻工，你好惨啊你哋。 迟下整埋嗰啲天文台嗰啲今日红雨黄雨嗰啲喺角落头。 唔系我哋报天气啦，不如我哋迟啲即系可能喺做完一节咁样，跟住咧打侧个人咁啊指住啊呢度咧华南沿岸一带咧就有一条白带咁样，跟住自律预计半小时会带嚟大量粗口咁样，你只口口料咁样，咁通常就系咁样啦。好，咁就系咁样。有人话我唔派利是，唔系我不嬲都派噶啦，咁样。下年唔派啦，签个行政命令话唔派利是啦，咁样系啦。冇， 我签翻个禁令，禁咗你个行政命令。 吉利啊嘛，咁样咁啊，你写上嚟攞，咁样就系呢样嘢啦。咁咧就 年初五啦，今日大家都要翻工咁样，咁就希望你都有开住 live 听我哋嘅节目啦。今日 live 嘅唔系录嘅咁样。好啦，咁咧就今朝一讲就讲咩咧？咁啊讲下头版新闻先。咁就系苹果嘅。咁啊今朝咧主要要处理个问题咧，就系究竟佢姓咩咧咁样。咁如果寻日咧你有睇其实无线新闻摆头条嘅。反而我见其他嘅媒体就摆后啲，就冇摆得好重要嘅版面啦，即係重要嘅即係位置啦咁样。咁係咩呢？咁就寫住呢内地直港黑帮協肖建华北上咁样。咁当然呢个时候呢大家又会讨论竟佢姓咩啦。 竟姓肖定係姓肖呢？ 係啦，定係姓赵呢咁样。因为有人话佢姓赵嘅。咁但係呢个系你系唔会知同冇得讲嘅。 因为我见之前阿肖有怀呢，即係嗰个死肥仔呢， 係。 其实佢嗰个肖呢都系呢一个肖嘅。 係。 咁即係啲人就当时就叫佢做话佢姓肖咁样。咁竟而家呢一个竟佢系姓肖啊定系姓肖 呢？呢个系截地系冇人知嘅，咪要问佢本人先知。其实如果佢有族谱， 跟住佢咪同你讲佢唔知 啦。九成都系啦，呢啲咁嘅人咁样。咁要揾族谱，点解呢？咁系因为残体字嘅毒害。咁因为喺中国，你知中国姓咩都有㗎啦。咁你我哋今年知道姓神嘅又有啦。咁你喺一啲中国一啲少数啲嘅姓氏係姓死都有㗎啦。咁呢而係有人姓肖嘅。但係你知呢个世界係有人姓肖㗎啦，好嘢嗰个啦，咁样估嘢好叻嘅。咁但係喺残体字嘅摧残之下呢，那个肖字呢即係萧十一郎个肖呢，咁返到大陆呢嗰、那个残体化呢就变咗生肖个肖。咁问题就捞咗呢生肖个肖同埋同埋萧生好嘢个肖。咁两个字变咗同一个写法。跟住呢就变咗异性合流啦。咁究竟你原本系姓肖定姓萧呢？咁其实如果你查到族谱你就知。咁但系呢条阿华仔呢究竟佢姓咩呢？哎呦关我鬼事咩咁样。咁 大家都系唔关心。 我哋如何统一佢姓咩呢咁样。咁就萧就好听啲。咁但我做乜要佢好听啫咁样。咁咧，肖建华咧就俾人夹走咗。嗱，呢个系一个咩人咧？咁就可以话系简单嚟讲嘅， 就系大陆人啦， 死有钱佬，死有钱佬啦。其实佢就一四年咧就一路长期住咗香港嘅四季酒店，咁就喺话可以话嗱，我唔识嘅，我即系我唔会认识。喺中环话咩财经界就好多人都听过呢一个嘅传闻，成个赌神咁啊，又话好少影相啊，又剩啊咁样，话系古坛奇人啊，有千亿庄家之称咁嘅人头咁样啦。咁啊做下大雕啊，亦都系大手买出买入啲港股啊咁样。咁背后就照计就系有大陸嘅政治人物或者啲有錢佬俾佢操盤之類，唔知啦咁樣，我就唔會知，都係睇一啲嘅新聞咁樣去報。咁其實早在三年前咧，當佢神秘地喺即係下塌咗呢個四季酒店長住之後咧，咁就都有一啲秘密嘅報道下佢啊，咁又話身邊好多美女嘅保鏢啊，咁樣當然影咗相之後美唔美女嘅人見智嘅呢個世界， 各花各眼啦，係 啦， 中國人嘅嘢 係啦係啦咁樣，咁就話好多保鏢圍住佢啊，跟又話傳言咧就同好多女人生仔啊咁樣，即係好多女人同佢生仔啊，應該係話係啦，咁就所以就照計兒孫滿堂啊咁樣，咁就有傳啦，就係、是、因為逃離大陸啦，咁先下榻喺香港，跟住就繼續做大雕啊，搵好多錢啊咁樣。咁呢個聽法，咁亦都有人喺即係中環附近會偷拍佢啲相啊，咁其實就同一個自由行係冇乜分別嘅，又唔係特別財大氣粗嘅，總之都係著一啲普通嘅運動衫嘅褲啊。總之個配搭加埋一睇就知大陸佬啦咁樣。咁就係中環成日出沒嘅一個人啦咁樣。咁咧就近日發生嘅事咧，都發生咗兩三日，應該係年三十係咪啊？ 係啊， 係咪啊？我唔記得咗日子。你講翻個情個次序，唔係你講時序係點啦？ 咁啊，年三十晚嘅時候咧，即係各個報道其實有少少唔同嘅。咁簡單啲嚟講咧。佢就俾見到佢呢就同幾個人一齊就離開咗酒店咁樣。咁有個講法呢就話佢身邊有嗰幾個人呢係佢嘅保安，有個講法呢話個身邊嗰幾個人呢係公安，有個講法呢話身邊嗰幾個人呢係黑社會。 咁就話咧，就聲稱就然之後咧就被帶咗去呢一個中國啦。 係咁，有説就係經呢黃江口岸，咁就夾走咗啦咁樣。咁就一聽到呢啲咁樣嘅説法，第一件事諗起就係銅鑼灣書店嘅事件啦咁樣。咁但係好快咧就已經有人出嚟澄清，其實邊個出嚟澄清啊？即係話其實佢唔係偷渡噶，佢從正常途徑夾走噶咁樣。咁就係有呢個咁樣嘅事件發生咗。 因為其實當時咧嗱，咁佢年30晚咧，咁就即係被一班人啦，唔知咩人啦，咁就送咗去呢一個口岸嗰度，就送咗翻中國啦。咁然之後咧，第二日咧就其實佢屋企人咧就係報咗警嘅。 係。 咁跟住然之後，佢第二日咧即係大年初一啦，屋企人報咗警咧，然之後再過一日咧又燒翻案喎。 係。 係啦，咁即係又係嗰種報咗警就再燒翻案，咁大家就相當之懷疑啦，咁樣。 即係變咗好類似咁嘅事件。 冇錯啦，即係咁咁警方咧都係算做叫做有跟進嘅，咁警方跟進完咪就係話，佢就經過口岸咧，咁就去咗中國啦，咁樣咁嘅講法。咁然之後咧，咁即係呢一位蕭建華咧，咁其實佢都有即係經過，唔係應該咁講，呢一個明天控股有限公司啊，即係佢嗰間公司啦，簡單啲咁講。 係。 咁就嗰個微信公號咧，咁就出咗個聲明，咁就話係咧阿蕭建華出嘅聲明嚟嘅，咁就出咗兩個，咁分別咧就30號同埋31號都出咗。 係。 咁30號嗰度咧就出咗個聲明，就係咁講嘅，就話咧針對近日社會對我嘅關注，咁本人特別聲明如下，就話本人蕭建華現在國外養病。目前一切安好，明天集团一切业务正常，感谢各界的关心咁样。 嗯， 就声称入去咗国外养病啦。 30号 前日 咁就出咗，即系即系如果传言就系话佢再即系夹走之后几日啦咁样，咁就出咗声明就话嗱，我冇嘢嘅。我喺国外医病嘅啫，咁样，但咁就多谢大家关心。咁啊，但 系佢个国外就系中国嚟嘅。非常之政治正確， 系喎，咁样两国论喎。好啦，咁但系及后嘅一日咧，就再出多个声明。 冇错，就31号，即是琴日，咁又再出多个声明，咁就都系喺翻同一个微博嘅公号嗰度啦，即系明天控股有限公司嗰处啦，咁样。咁出咗个声明，咁咁讲嘅，咁有四点。咁第一点咧就话咧，多谢各界关心，咁正在国外治疗啊，咁话咧治疗结束之后咧，就好快就同媒体见面咁话。第二点咧，话呢个政策就话咧，本人认为中国政府系文明法治嘅政府，大家不要误解。 咁但系 本人不存在被绑架回内地的情况。 系 第三点啦，本人系爱国华侨，一向爱党爱国，从未参与任何有损国家利益同政府形象嘅事情，更未支持任何反对势力同组织。 嗯、 第四，本人为加拿大公民。都是香港永久居民，又没有说是中国人，受加拿大领事保护，都受香港法律保护，本人还持有外交护照，享有外交保护权，所以请各界放心。 是啦， 四点 是啦，咁样咁有呢一个嘅声明，咁呢个声明， 但系呢个声明出咗冇几耐就 delete 咗咯， 一个钟头啫，即系佢喺呢个微博啦，即系佢哋公司嘅一个 official 嘅微博，咁就出咗佢老板啊，咁就阿邵建华咧嘅一个四点嘅声明，咁样出咗四点啦，咁一个钟头之后就删咗。咁如果一路如果喺声明之前嘅呢几日，大家都讲到甚嚣尘上，就系讲嘅喂呢个死有钱佬呢个四眼龟系咪俾人夹走咗翻大陆啊？咁样大家都有呢个传言，但系咧佢就。有一个咁样嘅声明咧，即系唔系话佢走出嚟，总之系公司有个声明咧，就喺度就话嗱，我冇俾人夹，因为你哋都知啦，中国政府又文明又法治，咁我唔会俾人夹噶。咁你听完你就明啦，即系太明白啦，佢话好啊。第二样嘢，喂，我好爱国噶，你话我会参与一啲反对嘅组织，梗系唔会啦，因为可能系你搞噶嘛，即系你唔系参与，唔知啊。好啊。最后就系紧要啦，大陆唔会搞我嘅，我加拿大人嚟噶嘛，我香港人嚟噶嘛，佢唔会搞我嘅，大家放心啦，冇事嘅，呢个咧我嚟嗌嚟壮胆嘅， 即系夜妈妈咧， 你咪嚟啊！你咪啊！我加拿大人嚟啊！ 夜妈妈翻屋企黑啊，惊有鬼啊！惊咩啊？边有鬼啊？自己又大嗌咧，又喺度唱歌咧，咪就系呢啲咯咁样。咁就太核突啦呢件事。咁啊一个小时之后咧，咁就成个声明咧就删除咗。咁照计咧，你就冇办法喺任何正常途径咧就睇翻呢个声明。咁你又自己谂下，出咗个声明之后删咗，咁有两个有两个信息经历过这个删除声明的行径走了出来啦。第一就是这个声明里面的内容有人不想被人知啦。第二呢就是即那个是不可有里面有一些东西是不可以被人知道啦咁样。好啦咁但是你话不可以被人知道啫。咁因为即不可以从一个正常的途径被人知道。当然啦你话被人 cap 图咁就梗系被人 cap 啦。但是 cap 就无可奈何啦。即对于一个删除文嘅人嚟嘅角度嚟讲但佢都喺工作嘅角度上需要删文。但是咁讲话俾你听啦其实如果在公关角度上面嚟讲呢其实唔删文系最好嘅。因为一删大家就觉得有嘢嘛。咁anyway 啦但呢啲不做白不做啦咁都系做咗啦，删咗文，但系有时咧，咁你要睇下，究竟删文嗰个系边个？即系究竟系公司自己啊，定系其他有权删文嘅一方势力？咁我哋估啦，如果唔系公司自己删文嘅，咁有可能即系删咗呢个声明啊，有可能咧就系、是、微博间公司啦，即系嗰个网站啦，或者就系政府咧，因为政府管噶嘛，即系大陆所有嘢都咁样。咁呢个可能系大嘅，点解唔会系公司本人自己删咧？即系公司本身自己删咧，系因为咧，你睇下今日明报嘅全版广告。 佢琴日嗰个声明咧，今日喺明报嘅头版嗰度啊，就全篇就大字咁再印过，仲有落广告咁印添，就是、萧建华先生再次声明，咁然之后你就见到啦，一二三四点系一样嘅， 系删漏咗啊，删漏咗，即系咧，即系话当时呢间公司明天咩啊？ 明天系啦，简单啲啊， 吓呢间佢所持有嘅公司咧，即系代表啊，赵建华出呢个声明咧，咁就唉唔好啦，唔好净系出微信啦，唔好净系微博啦，不如登报纸话俾人听，我老板冇事啦，咁样，咁当然话就话冇事啦，实际你如何解读就大家有心人就自己知啦，或者你自己买份明报，咁啊大大版头版喎、喺呢度，你咧就揾条木棍锉尖佢。跟住包住呢一份嘅头版广告，会唔会见到城下一聚呢咁样，咁呢个你自己可以研究嘅。咁即係话 係咪应该攞嚟打直睇下， 又打话之后度之后接叫阿陈某接啦咁样。咁呢即係话间公即係唔係公司自己主动删囉呢篇声明。即係话係有人喺度做肃清嘅工作，但係我都唔知道你有登报㗎咁样。咁所以呢咁明報又好笑喎，即係你諗下明報各界，即係明報上上下下撈緊嘅人啊，我諗佢都有了解呢件事啦。即係如果連我都有睇新聞知啊，趙建華俾人夾走，疑似俾人夾走咁樣。咁如果疑似俾人夾走，跟住公司出聲明話佢冇事，煞有介事，一睇就知講反話啦。即係咁講啊，啲坊間啲人咁講啊，一睇就知係講反話啦。但係又唔係喎，个声明之后又俾人删咗，哎，咁我即系无私显见私啦。喂，但系佢又喺我公司落个头版广告话冇事，咁我使唔使打翻公司问，使唔使打翻去明天系嗰度使唔使删啊？哎，唔好玩够。咁样嗱，呢份会唔会害死我？我唔知啊，呢份嘢咁样，咁啊 ，anyway 啦，呢样嘢好啦，咁嗱呢件事你可以好简单咁样讲，只要咁我哋香港人香港有个大陆佬，嗱之后澄清翻，佢唔系香港永久居民，佢唔系三粒星嘅，即系佢总之系唔知有 working visa 定系咩啦，咁佢系加拿大人咁样啦，即系点都好啦，只要呢啲揸呢啲护照买嘅啫，你可以咁讲，咁学 學大陸嘅政府部門所講，佢首先係中國人啊嘛，咁但係都唔緊要，因為喺你喺大家聽眾眼中，你可能覺得只要一個中國人，咁啊中國政府做嘢，咁啊夾佢翻去，關我鬼事咩？咁樣好啦，咁但係呢件事喺香港發生啊嘛，喺香港發生，咁你難免咧就梗係揾人訪問啦，咁咧就好笑，咁咧首先咧就揾咗即係喺保安事務好有經驗嘅陶謹申，聽佢講咩先？關你鬼事咩？ 佢第一個反應居然係講溝通機制喎， 係啊，喂， 幾撚離譜 嗱，即係我唔知佢知唔知。而家我哋有嘅報紙嘅資訊啦，咁樣即係佢話喂，如果有個香港人咁樣俾人捉咗喺香港俾人捉，咁要通報喎。咁如果話俾佢唔係香港人啊嘛，唔係香港人，即係甚至你話佢大陸人啦，咁樣喂大陸人俾大陸捉咗，咁啊咁要譴責喎，咁樣大佬呢個香港嚟 㗎嚟㗎，大佬 呢個香港有班人夾走一個人，跟住你話要譴責啫喎，只不過係咁通報機制係未必 work 嘅。點解？因為佢唔係香港人。哇！死人仔，冇玩我啦！喺香港發生一件事，就是、有班友強行夾走條友，你同我講譴責啫，就了事。哇！揾你做議員，我真係安樂曬，真係好啦。咁啊，佢講一單嘢，另一個張麗雲咧又聽佢講咩？ 今日咧，我聽到話可能會有類似跨境執法嘅事情發生咧。咁我今朝早就都睇咗，即係詳細睇咗啲新聞，了解下情況。咁咧就係、是、所述人士咧，好似係因為佢嘅而家就顯示咧，佢係正式有出境香港嘅記錄嘅。咁所以咧，即係假如係咁嘅情況，即係我哋即係要慎重去了解咯。因為假如佢有出境記錄，即係佢自己行出去噶嘛，佢唔係話即係點樣係正式有手續離開香港噶嘛，係咪？所以喺呢種情況嘅話，我哋就暫時未睇到嚇、所謂之即係點樣跨境執法咯。 會即係會唔會係 會絕對會，我哋一定會係嚴肅去睇跨境執法呢件事嘅。 蔣麗雲有理冇理，唔好講咁多。嗱，佢仲正常途徑噶，嗱，同之前嗰單唔同噶。總之佢嗱， 有出入境記錄噶今次。 嗱，係啊，唔好亂講啊，咁樣咁啊，真係各有各嘅 各有各離譜啦。 站立嘅一個嘅 standpoint 啦，咁樣講。好啊，喺我哋嘅態度可以點樣睇咧？其實我哋冇乜態度嘅，即係冇乜好大嘅主張，但係咧。宏觀啲去睇呢件事係乜嘢呢？譬如報章都有人講，即係或者因為時間唔係好多，剛才講長咗少少講呢件事。喂，那個問題係乜嘢？就係喂，首先你要睇翻先，即係你話你宏觀地去睇香港係即係暫時你都無可奈何，你要承認係一個中國嘅管轄嘅地方，即係一國兩唔係，但因為嗰樣嘢一國兩制啊嘛，嗰樣嘢一國兩制，喂，一國兩制最緊要嘅係兩制先啦，首先，如果唔係唔會咁重要話俾你聽係兩制啦。好啦，喺咁樣嘅情況之下，你咁着重一國兩制所講嘅兩制嘅框架，但係去到今時今日嘅管治係點樣咧？今日管治嗱已經發生，我哋眼裏已經發生係叫做第二單嘅事件啦。但係其實你叫銅鑼灣書店係一件，呢、這個係一件，我哋眼皮底下叫做兩單，但係銅鑼灣書店有幾個人噶嘛，大佬。好啦，喺兩件事，我哋見到嘅係咩咧？就係、是、有個外來嘅政權。好啦，你即管視佢為呢個外來政權當係你嘅政權啦，即係其實唔係，其實嗰個係殖民主啊。但係因為你一個兩制啊嘛，你係兩個嘅司法體系啊嘛，兩個執法嘅體系啊嘛。好啦，咁我用犬儒啲嘅角度去講嘅就係、是、嗰、那個大過你嘅。嗱，嗰個大唔係層級上或者權力上大，咁佢真係大過你啊嘛，即 係 size 上 係啦 ，size 上真係大過你，佢 powerful 過你，佢勁過你，甚至你講佢管治你，咁呢個都係，如果唔係使佢搞抗爭咩黐線嘅。好啦，喺咁嘅角度之下，首先我定立咗個規矩就係我唔搞你嘅，就係、是、河水不犯井水，一國兩制。嗱，呢個係30年前講，當然啦，你可以即刻回應就話：，誒，仲信埋呢啲咁嘅嘢？咁你係即嗱，你唔好講先，唔講信唔信啦，信就唔坐喺度啦，我係咪先？好啦，咁有兩個框架擺咗喺度，跟住而家你今年呢兩年見到嘅就係佢將個管治嘅魔爪，將個管治嘅深入度，直接去到一個直接管治、直接操控嘅地步，就係、是。 你有乜嘢唔顺眼，我直接落嚟夹走佢啦。唉，唔好烦啦，即系去到咁样嘅操控佢。因为佢冇办法从一个正常嘅法治框架去做噶嘛，即系佢冇办法直接话，喂呢条友虽然嚟咗香港，但系佢犯咗我大陆嘅法，我而家就叫你香港警察拉佢，咁佢做唔到啊嘛，即系因为喺程序规矩上做唔到，好我就索性绕过个程序，咁样去做一啲满足佢政权所做嘅嘢。嗱，你作为香港人立场，你可以觉得。咁咪冇所谓囉，因为你都係自己人做嘢清理门户啫，关我鬼事咩。嗱，你可以咁样嘅角度去睇。但係另一样嘢係从一个唔系你嘅角度去睇呢样嘢系点样呢，就係当一国两制崩坏嘅时候呢，嗰个系一个好会系一个民心好动荡嘅影响。尤其喂，原本嗰个游戏规则唔系咁啊！嗱，我先讲，即系你可以先讲游戏规则就系、是，喂，假设有啲大陆人又贪腐啊，又犯法又成，假设佢好似抵赖政策咁逃离到香港就冇事嘅，咁佢就跟住游戏呢个游戏规则。点解佢要有呢个游戏规则呢？喂，如果破坏呢个游戏规则，咁你班大陆贪官点喺香港走之走啊？即系你谂下嗰件事，如果有一个更大嘅魔头想喺香港为所欲为做咩都得，咁我点即系如果香港冇办法成为一个类似接近一个瑞士中立国咁样嘅态度，咁瑞士银行把捻啊，咁我啲钱摆边啊，咁你都顾下搭啲贪官啲钱摆边啊嘛，咁如果破坏咗游戏规则，佢冇办法喺度走嘅，咁即系嗰、那个咪走向一个好绝望嘅局面，即系嗰班贪官啊，我系讲紧。咁佢咪 但系我觉得佢而家就系想锁晒啲钱喺大陆。 唔系呢个系佢呢个系佢无奈要做嘅嘢。 我其实有啲私疑咧，其实系条大陆佬，即系好合理地嚟到讲，佢想啲钱转走出大陆啦。咁佢人都走埋出大陆。 唔系有说唔止啊，因为有说就话佢拥有习近平嘅贪腐嘅证据啊嘛。咁、嗯、但系 唔知啦， 是但啲留翻林康正勾股啦。咁呢唔系要我哋唔系估呢样嘢啊嘛。我哋要知道嘅就系、是，喂，你首先嗱，你谂下冇咗游戏，即系如果嗰个游戏规则乱嚟嘅，我而家。咁样讲啊，假设啊，你而家踢波啊，沉喺河水杯咁样讲啊，假设嗰个旁证举唔举越位系任佢举嘅，咁你下边嗰班友系是否越位，或者个前锋点样跑，佢咪乱跑咯？横掂我都唔知你几时举几时唔举，我咪乱跑咯。当你破坏咗呢个游戏规则嘅时候，你系影响，即系我唔系从香港人角度讲啊，从啲大陆贪官角度嚟讲啊，咁我点跑啲钱走啊？咁如果我唔跑啲钱走，咁我做乜要刮钱啊？咁我做咩话？喂，你去到一个严重绝望嘅地步，咁就即系咁讲啊！中国穷得只剩下钱，或者其实唔系咁样讲，中国穷得只剩下搵钱。咁但系你连搵钱嘅游戏规则你都破坏咗，咁你去到你逼佢绝望就冇意思啦。咦，嗰、那个系话啦，你谂下一样嘢，其实呢个唔系净系放喺中国同香港关系，其实净系讲香港都系咁样。就是譬如我哋讲翻两年前嘅占领嘅时候，喂，讲真啦，你瞓喺条街度，差佬有枪有炮有棍有权力去使用头先我讲嗰三样嘢嘅时候，其实佢随时杀死你都得噶，佢随时可以或者派军队都得噶，但系点解你都可以坚持喺度？系因为你相信佢唔会逾越某一个游戏规则啊嘛。即系佢有一个记，即系大家系 underline 明咗某一种嘅规则噶嘛。譬如又乱，即系唔好乱比，我比一个例子咁样讲。喂，我教仔女，即系如果大家要你有小朋友，或者大家都做过人嘅，做唔系做过啦，即系你而家都系仔女咁样讲。其实你老豆老母，即系如果你读紧书嘅时候，佢随时勒你嘅零用钱，勒你零用钱，佢打你噶啦。即系如果你得七八岁嘅时候，系咪先？咁点解佢唔打？因为大家守嘅游戏规则啫嘛。即系佢唔可以一见你打烂只杯就打到你残废噶嘛。咁佢有冇权打到你残废？唔好有冇权？佢冇呢个能力打到佢有噶。但佢唔会咁样做噶嘛，因为如果你连只系偷咗粒糖食都打到你跛手跛脚嘅，咁你系唔知点样去守个家庭规则落去噶嘛？你甚至一系就完全唔守，一系就完全唔做嘢咯，即系乜嘢都唔做咯。但系你喺你同你有关系嘅人啊，即系假设屋企啊，或者咩都好，你完全唔做嘢系对成件事系冇好处噶嘛。即系你从一个管治嘅角度嚟讲，咁佢都想啲市民系赚钱噶嘛。你唔赚钱点俾税我啊？即系你有咁样嘅流动嘅关系喺度。所以如果你去到一个粗暴去 介入一個破壞所謂所講遊戲規則，或者一個法治啊，即係講到咁高啦。其實有規矩嘅啫。你破壞咗個咁樣嘅規矩之後去行事嘅話，帶嚟其實個往後嘅傷害一定係更大嘅。但係頭先譚仔都講，喂，咁佢想夾佢，即係有好多嘅原因，即係頭先我就係咁樣講，喂，佢一定係有即係。佔領嗰陣啊，啲藍絲帶啲長輩咪最興咁樣講嘅，喂，解放軍係可以打你㗎喎，差佬係可以拉你打你，其實佢係可以㗎，即係你有感覺，或者唔去到佔領啊，你示威遊行，你七一，你或者去中聯辦抗議啊，或者以前有啲激烈啲，所謂激烈啲係譬如衝下門啊、撞下閘啊嗰啲，咁你話當權嘅一方有冇權去施行更大嘅暴力？梗係有權啦，但佢唔會咁樣做啫嘛。因為佢知道咁樣做，你會破壞咗某一個既定嘅規則嘅話，咁啊大家難做嗰件事，即係往後大家難做。好啦，咁呢個可以話係之前就係對銅鑼灣書店啦，咁而家就係對我都唔知係咪叫有錢人啊，定係點樣啦？咁係其實係響起一個警號，反而係對其他有錢佬響起警號，就係、是、你如何自處啊嘛嗰件事，即係嗰件事唔係咁簡單，就係話習近平拉人打人，所以我聽習近平話或者點，其實你聽佢話都冇用，可能係因為嗰個遊戲規則破壞咗嘅時候，你點玩呢、這、一個，即係你如何玩呢、這、一個香港中國。貪污啲錢經香港做跳板走，或者做香港人攞護照呢一個嘅遊戲規則，當然我哋未必認同啦，我哋都冇份參與啦，亦都冇辦法主導去參與呢樣嘢。但係既有我哋知道一路有咁嘅規則，但係如果喺當權者嘅角度，佢主動破壞咗呢個規則，往後點樣？呢班人點樣再玩呢個遊戲？假設玩唔到呢個遊戲，咁夾住好多錢呢班咁嘅巨擘，或者佢哋仲貪緊，或者佢哋準備走佬，或者佢點樣待喺習近平身邊？嗰個規則，如果一撩亂咗嘅時候，嗰件事係點玩落去呢？如果嗰件事一玩唔到落去，形成一個混沌嘅狀態，會唔會影響政權？即係講緊習近平，佢用一種更大嘅壓力去壓住呢一個所謂嘅規矩咧，咁你施壓越大，其實你後果一定要面對越嚴重嘅呢樣嘢。咁嗰個係好睇嘅，所以係咁從呢件事睇到嘅就係咁樣嘅嘢啦，就係想即係對於香港嘅態度就可以咁樣睇。好，咁我哋休息陣，我飲啖。